好，那我们现在来看96年律师的考题，哈，在34页这边来看哈 ，A 认为甲哈是一行违犯诈欺、行使伪造文书两个罪名，对甲提出告诉，然后案件侦查结果嘞，哈，认为甲被起诉两个罪名都构成犯罪。然后两罪是分别起一所啊，我现在先不念，你们自己可不可以跟着，跟着画图，给你一分钟，请你跟着画图，就是你跟着题目画图，啊，你自己画一遍。我看到很多同学不晓得怎么做，你就是哦，边看题目。我跟你讲，国家考试哦，因为你们现在念书是一个关键，解题也是一个关键。就是我们国家考试题目现在都很长，哦，假设说啦，我们现在刑诉、民诉哈，就是已经变成是像刑诉跟刑法考，然后民诉跟什么民法、什么商法考哈，那你们自己也要知道说，你一个题目解题哈。可能也只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是你可能要看他出几题啦。哦，那假设说是4题，可以给你2个小时写，那你就是每题半小时。那如果6题给你3个小时写，你还是要每题半小时。哦，或者说他现在可能变成是说更长的一题给你3个小时写，哦，就是更长的4题给你3小时写，然后那你每题也是差不多只有40分钟到50分钟。就我只打个比方，那你在国家考试的作答哈，尤其是第二试，因为我们第一试只是选择题，那选择题只是过门槛，第二试才是真的决定你能不能考上。那第二试还是很多人说哈，重点给你3小时、4小时，你还是写不完，还是我这个问题。好，然后那我就会有这个问题最大的原因是，而且因为现在的题目只会有一种趋势，就是题目只会更长，不会更短。就是他的题目只会乐乐得，然后等到你看完最后一行，你会忘记前面到底题目在讲什么，所以你要边写边画图形。那这个图形呢，我就是希望你们能够跟着我，很像90年司法官那样子考试画出来。就是哦，应该有些同学已经画一半了。你看哦，你这个是案件单性同线问题，你看题目，你不要慢慢只是题目这样一句一句看。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刚念到一半想一想，哎，不要念了，因为你这样会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你要边看就边画哦。你看哦，甲是，他被提出告诉是被告说一行为有诈欺伪造私文书，然后检察官侦查结果认为是分别起异，所以检察官起诉是数罪并罚，有339跟216。检察官认为数罪并罚，你就把它换平行符号。就养成一个习惯嘛，要不然你看到后来你都忘记前面谁在做什么啊。好，然后呢，一审审理结果认为是一行为想象竞合犯，到一审他认为是长这样，339跟216是想象竞合犯，他觉得是55条想象竞合犯，反正他把它变成一罪，一定会有积极胁迫啊想象竞合犯的其中一种，他才有办法把它变成一罪。好，然后被告上诉，二审法院认为被告诈欺、行使伪造私文书是分别起异，所以是分别两罪，所以后来到二审又变成了339跟216。好，然后呢，现在上诉三审法院怎么裁判？就是哦，你看完图以后，你就发现到说这个题目超简单的，这个题目没有91年司法官难，这个题目它的案例的类型跟90年司法官一模一样啦。都是用诈欺跟行使伪造文书，就是它的条文跟91年司法官一样，可是它的案例类型总是会改嘛，哦，反正就是你是数罪还是一罪的问题。好，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到三审，对不对？三审有可能结论是什么？一罪。 能认为是宿醉，所以三审有可能认为是小孩符号，有可能认为是品行符号嘛，对，反正现在动三审，有可能是小孩符号，有可能是品行符号。好，那现在问题就是说，因为哈、就是你可能会说，啊，他到底上诉三审是哪个部分？题目就跟你讲是全部上诉，所以全部上诉就全部审，所以这个题目也没有三四八第二项。就三四八第二项是说，你若对一部上诉，效力举于全部嘛，有关系之部分视为已上诉，那不就等于上诉效力举于全部？这个题目还没有难到要你想到三四八第二项。哦，这个题目它回归简单喽。好、哦，所以三审有可能认为是一罪，有可能是数罪。好，那你看他如果认为是一罪的话，代表什么？三三九跟二六六六是一起的，然后他就可以全审。他可能认为是数罪。339跟216是分开来的，那这个地方那你说那这样子，那我知道，那他就变成是数罪，这样就好了，也没简单成这样啦。他说题目为什么三审欸，你想到三审不可分，你第一个要想到有没有哪一个是376，他是376条不得上诉三审的案件，刚刚我们说可以全审，是因为有个实务见解说 OK 的。27年余上1663，因为翻到考几次了，91、96跟99，对，91年、96年跟99年都有考，哎，就是说就是一样的概念，你不觉得已经考过很多遍了吗？好，所以这种情形我们让他339 OK 啊，报到第三审 OK 啊。可是下面这种情形，他如果跟 N16 是数罪，他自己独立可不可以上诉三审？他自己独立可不可以上三？就上诉三审，可不可以？就不行啊。他如果是跟216分开来的，他应该确定在二审。那这个时候，三审只能够审理216啊，不能够审理339。所以哦，你可能会翻到说哈、哦，这个题目哈、哦。你会发现到说，其实它又回归简单，哦，它并没有特别难，哦，它没有特别难。好，所以你直接来看本题的答案，哦，在36页，就是前面我们要先讲一下什么案件单性同一性啊，然后什么上诉三审的一些问题嘛，哦，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函涉本题啊，所以我们来看36页，哦，好。数字851，如果法院认为诈欺行贿伪造诉文书是一罪，好，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不得上诉第三审部分，也可以上诉第三审，就是在数字851的倒数第四行，数字851这一段倒数第四行，不是有个27余上1663？你看到有个27余上1663这个部分，知道？他说哈，就是一步上诉，全部都可以上诉，所以诈欺跟行贿伪造诉文书大家都一起上诉。然后呢，如果三审认为是数罪，好，在数字852，如果三审法院认为诈欺跟伪造诉文书是数罪，好，那这时候没上诉的部分就没有审判部门不可分关系，所以就不能够审判。好，那如果今天是诈欺的部分上诉，也是不合法上诉，因为它是不能上诉啊，所以诈欺的部分就要驳回上诉，因为不能上诉案件你确定上诉是上诉不合法，要驳回，所以诈欺会在二审确定，三审只要审理刑事伪造诉文书就好。所以这个题目它又回归简单，不过重点一样也是上诉第三审的争议。好，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哈，你遇到这样的考题哈，就养成一个好习惯。有很多同学都对于案件单性同性会有那种莫名的恐惧，会说啊这个地方好难，我都学不会。可是你会发现到说，你只要做考古题，就会发现到说这种题目会出一样的形式。它会出的就是我们这样讲的，就是说它可能会出什么审判不可分、漏判漏位判决，还有上诉第三审的问题。哦，就是这几年来的考题都是长这样，哦，所以反而考题没有理论困难，哦，案件单性同一性是它是理论比较困难，可是考题没有这么困难。啊，你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哦，你看题目会审题，就是我就是透过这一次案件单性同一性的题目比较长哦，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下，你们在考国家考试一定会先做一个审题的动作。依照我的习惯，我不晓得每个人习惯是不是一样，那我自己的习惯还有我听我这边朋友习惯，我们是一拿到考卷，就是我们现在考试不是一次考3个小时嘛，就我们现在直接讲第二次了，好，就是 你现在一拿考就考三个小时，那你知道哈，我们人类的极限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学校上课都差不多会，差不多45分钟到50分钟就会下课。因为我一般来讲，你的专注力哈，就差不多一个小时以内你会比较专注，然后过了一个小时，你会有点涣散，就是坐不住，就怎么聊，你会很想把它离开，哦，所以你会说，你终于知道吧？你前半堂课给我拖那么久，我都很想走，哦，可是我是训练你啊，你们国家考试一考要考三小时，你如果连一个小时40-50分钟都会坐不住的话，那三个小时你该怎么办？所以你会发现到说，我们在三个小时的考试，其实它是有点让你的人体极限是有点障碍的，就是你不可能三个小时体力专注，密集体力专注一下连续三天，对不对？这很累啊。然后你是把要考4小时啊，所以你要怎么样那么体力专注去考试，其实是很困难。那我一直跟各位讲到，我们国家考试的给分是真点给分，就是它的真点，你回答的好不好，就这样子。你回答到。回答的不好，可是你也会有一定分数。没回答到，纵使你有念过，可是你没写就是没分。国文老师就是一个这么现实的东西，你不要期待说我饱读诗书，老师应该知道。很抱歉，你没写在考卷上，他真的不知道。那不知道你也不能怪老师，谁叫你不写？所以通常来讲，我们国家考试，尤其是律师、司法官的同学的考试，就是你们这种类科的考试，最困难就是真点没打完。假设有5个真点，你只写3个，3个写的再漂�5，你也只有3/5啊。那人家5个都有写，然后写的哩哩啦啦都写一半好这样子，那人家成绩也可能跟你差不多啊。可是你要想你的程度可能是比较高很多的，更不要讲如果人家程度真的跟你差不多，你又只写3个真点，他写5个真点，那他就真的是考得比你好很多。所以你在国家考试最困难就是你怕真点没有一个一个打干净，就像我们在厨制一样。我之前去处置，明明就是几颗痣，也没有多大颗，我去打了3次，然后都还有点残渣，我现在份额不打，我想奇怪，我不打干净，屁气。哎，我还是很有名的那间呢，就师大那间呢。啊，可能我那个年代很有名，你们这年代大家到时候是美容的，怎么打的总是奇怪，痛得要命，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要点痣的时候，他会给我点麻药。然后他问我说你要点哪几颗，我说这一颗这样子，然后后来之后再打的时候有一颗好痛，然后我就好痛，很痛，一直很痛，然后后来之后医生跟我说，哦，这一颗是没上到麻药吗？你怎么会痛？我说那应该是没上到麻药吧，因为真的很痛。哎，我就这样子活生生的就这样子，就是那个痣从肉当中挖出来，我就活生生去感受它。哎，我说怎么两公这种怎么一共点到麻药？我想说算了，也不要特别去折腾护士了，他们也很忙。反正就是护士跟我上的麻药跟医生打的那个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痛的要死，就硬生生的闻到，就而且因为点痣有焦味，你知道吗？而且闻到自己那个烧焦的味道，还有很痛的感觉，因为又没给我上麻药。然后就我回去，因为我们很期待什么啊，那个接下来就会比较好一点哈，就接下来那种就会比较小，就没有，还不长出来。你看我满脸都是，打了没用，我还去山上，所以真的没打到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就跟痣没打干净一样。所以你想想看，假设5个真点，你明明5个都会，你就只写到3个，另外2个嘞？另外2个你没写到啊，你就是没有把真点回答干净啊，你没回答干净，成绩就是比较少啊，人家就是不喜欢你这样答案嘛。所以国家考试是一个很公平的考试。你可能说哪有，国家考试不公平？我程度很好，他程度很差，可是他去年考上，相对公平，可见他考试的技巧一定比你好，这是一种相对公平。国家考试哈，说真的，有很多同学会觉得国家考试很嗤之以鼻，然后这种不公平的考试。可是我要跟坦诚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你要认同这个考试，接受这个考试，你才能够坦然面对这个考试。就像正经讲的什么，那什么接受它，什么放下它，什么处理它，还是什么干掉它。哦，他讲话没这么难听吧？反正意思就是要去把它给 handle 掉的意思，就是类似这样，你知道吗？所以就是说，你如果不接受，这是一个实际上的考试的一个问题，你就永远不会去改进自己的缺点。所以我们国家考试，我发现到说，我们很多程度好的同学，我最怕的就是他真点没有打干净，就是你该处理的问题你没写就是不会，不会就是没分。你说你会，可是老师不知道啦，老师不知道就是没有了。所以你在你的状况比较好的时候，要先做真点的审题。那我自己的习惯是，假设说一张考卷有4题，因为现在 今年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啦，因为等到十月就可以知道到底现在考期怎么出。那虽然说预试去年有考，不过你发现到说预试的考题题目也不多，而且考试的题目就跟我们这个以前往年的历年试题是一模一样。然后你说什么刑法刑诉合在一起出，其实也没有啊，或者是刑法两题刑诉两题啊，不晓得为什么要把它合在一起，但好无聊哦。所以你发现说假设说四题好了，今天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会先做一件事情。假设还是表示就六题好了，假设说三个小时六题，那是不是每题三十分钟？每题三十分钟，你自己要去想，一个题目三十分钟，你要写多久？你最起码要留个20-25分钟写嘛。所以你差不多审题是5分钟。对不对？因为你写要时间啊，你看题目抓真点，要把图形画出来，然后要分析一下说有哪几个点。你在审题不用从头写到尾，你只要打大纲，就像我们黑板上只要打个大纲啊，反正内容你在答案就在慢慢写。你审题超过一个题目，如果很长的话，一个题目超过要3到5分钟，可能5分钟跑不掉，因为你要打个大纲要5分钟。那你如果打大纲，你没有打到的真点，通常你在写考卷那个真点你也不会写到。因为你在打大纲没有想到，你在真的在写的时候，你也不会特别去想到它，除非说你灵光乍现，临时有想到什么。所以你会翻到说打大纲的时间，你必须要精神很专注。假设说哈，我们考试是9:30考到12:30，假设哈，就这个时间就来到12:30。我通常一拿到考卷呢，我会先花20分钟左右时间，假设说有6题，那差不多就会是30分钟时间。我可能9:30到10:00的部分，我都在打大纲。你可能说，哦，你的大纲打半个小时？我说不是，我是打全部大纲。假设说有6题，1、2、3、4、5、6。假设说有6题，那我就在拿考卷的时候，我就马上，因为依照我们人体的生理状况，你什么时候精神最好？一发下考卷的时候，精神最好，不是说心情很好，是精神比较好。因为可能看到题目啊，都不会心情好差这样。可是你也是精神很好的，精神很差的，就是你的精神很好的，心情很差啦。就是因为你那时候刚考完考卷，你会有那种紧张，然后肾上腺素很发达，好，就是你会很兴奋，想说不知道什么题目终于要揭晓的那种感觉。所以当你一拿到考卷那个时候，你的精神是好的，而且你还没有疲乏。啊，前一堂考试才休息一下下，所以你不会疲乏。所以当你不会疲乏的时候，你打大纲，你比较不会漏整点。那假设说啊，你每个题目打完大纲都要5分钟，然后有6题，你可能就打30分钟，所以你实际写考卷只剩下2.5个小时，就是3个小时，你已经用到30分钟在打大纲。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的做法，因为你如果要写完第一题，然后再写第二题，然后再写第二题的时候，你再打大纲，因为第一题你已经写得很辛苦了，而且第一题又不太会写，你那个时候心情不太好，你还遗留在第一题很痛苦的心情里，你知道吗？你知道人类的心情会因为不好而持续下去，你的心情会很荡荡荡啊，然后荡到第六题，所以你一开始在打大纲的时候，你就开始是全部的内容都要想好，然后等到真的写的时候，你就依照你的大纲去写它。所以其实像我们在写国考考试，因为我那时候考试还是2个小时的考试，其实在去年以前都是2个小时考试，今年才开始变的。其实像我的考试2个小时的考试，我真正动笔差不多都是发考卷以后20几分钟我才开始动笔，所以我都有感觉我在动笔的那个时候，隔壁的同学好像很瞧不起我，他好像觉得说他这个人到底画什么，隔20-30分钟他怎么都还没有写字，他殊不知其实我已经大纲打好了，所以我等着看他什么时候体力薄弱啊，然后写到后来大纲停一了吧。因为我们人会累，通常来讲，你写到第二个小时，你连续2个小时的话，你第二个小时其实身体状况已经没有很集中了。所以你如果很没有集中的状况之下要打大纲，你会漏大纲啊。你漏大纲打好了啊，你只是状况没有很好，你就是拼命写，那这时候其实还好。反正就拼命写，顶多自丑了一点而已。好，所以我会觉得打大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也多数的同学不太喜欢打大纲，也不习惯打大纲。可是我觉得你应该要养成这个习惯。所以当你看到，像我刚刚就先留1分钟，让你边看题目边打，尤其是像这种程序的考题。他会跟你讲说什么检察官认为什么，后来一审法官认为什么，二审法官认为什么。等你看到三审，你会忘记检察官认为什么。 那他如果还好，这个题目他真的只考三审，前面还好哦。那如果说他像九十一年司法官，你看到三审，他翻不回去问你二审，然后二审又是因为一审有漏判又有错，那你全部都忘吗？你光看文字很没 feel 啊，变成图像会比较有感触。所以你打大纲同时，你先把流程弄出来。那当然流程你不用画得很仔细啊、哦。我知道有些同学因为我会画技巧，会把图画得很精美啊。你画完图，难道你要出那个图解的书吗？对不对？你就简单的画一下哦，几秒钟赶快把你要的图画出来，然后大纲就打一下，然后大纲不要写得太细。很多人大纲写到细到很，感觉好像把正确答案搬到那个题目卷上。那个不是也浪费时间？我就有看过有人打电话一听就打个十几分钟、哦。我说那你正常写才写二三十分钟，你光打电话就打十几分钟，就说哇，那个大纲打的之详细的，不用这样，大纲就像类似这样，就是我们这些文字的内容，你看哦，就是我现在只是用这个题目，因为既然我们讲到，我就直接用你练习过的题目，你会比较有感觉。我们文字内容在课本三十六页，对不对？你打大纲是打形状，打图形。对不对？如果三审认为罪怎么样？如果三审认为数罪怎么样？其实你如果用你打大纲，像是这样子的图形那样打大纲，你差不多三分钟可以结束这一题。大纲的话，好，所以你要养成一个好习惯打大纲，然后你打大纲才不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说有很多人不打大纲，写到后来答案都跟你前面推论的不一样。然后才临时就把整段用另一个代入掉，然后有些人不知道为什么很喜欢买那种便宜货，然后那个另一个代入掉是你这一条涂完，然后你涂下一条，然后上一条它会掀起来，就是附着力很不够。啊，你考试你要知道，反正你就是要打定主意。如果说这个是你认真考的那一年，你要有那个企图心跟自信心，我这一年就是要上。所以你所有的开销都花在这一年上，用好的笔，用好的立可白，用好的立可淡，是不是？你不用就省那个钱去买那个光买一支什么十块钱普通袋，还连十块钱都不到的，然后就一用完，他说哦好难用，然后他在用的时候还会滴滴嘎嘎的。我那天考试啊，就是我们那间考场有一个人，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写错很多，然后他用那个立可带，他只要一画就叮，就会滴答答那种声音，然后好大声。我想说怎么会有那么烂立可带，哪里买的？就是很想问他。不过我觉得他这个效果不错，因为他成功干扰到别人。只是说我相信他自己应该也没很好过了。所以你不要为了干扰别人去买那个烂货呢，就是你为了自己好像买好的，因为真的我就有。老师就是阅卷老师，我们学校有阅卷老师，我真的有阅卷老师在阅完卷以后，因为就是通常来讲，就改考卷不都是开课期间吗？然后后来他开课期间，就是老师都会在研究所上课，然后我们就老师在研究所上课的时候，就是改完考卷以后，然后就他可能下午研究所课，然后他白天先去那个考卷部改考卷，然后他改完考卷以后他就回来，然后回来以后就说，有的学生。真的感觉他应该程度很好，可是我看不到答案。我说是国王的新衣吗？他怎么看不到答案？干嘛？那考卷是隐形考卷是不是？还说他有跟哈利波特借一下斗篷盖在考卷上，怎么看不到？还说老师你要问，就你要去外部研究，到底谁的问题？他说没有，就是感觉他有涂过，立刻带，因为有涂的痕迹。可是那一条不见了，就是特别的涂了一条，然后因为。我现在考试，假设说六题是不同六个老师出，你四题是不同四个老师出，那老师只会改他那一题，所以你那份考卷会不断的被翻来翻去，然后翻到后来就不见了，知道吧？你不要以为你交上好，就还会粘在，就是因为我们以前的考卷是那个七面的，是对折的，你不要以为说那一条纵使在那一面也会粘在前一面，没有，你的考卷。当你送去考场要给老师改的时候，他会把它摊开来变成拼成一整包，所以你的考卷会在制作过程中会经过很多折腾，然后它会被翻来翻去，它会被掀来掀去，因为人家把它拼成一包，然后人家还要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每个老师那边翻来翻去改来改去，你那个那一条真的会不见，所以你如果去买那种很烂的那个东西，你认真改的一个答案结果不见了，然后还错误的还留在上面。你不觉得这很蠢吗？就是在考试的时候去省那个钱，所以你就尽量买好一点的。然后这真的是有差。然后像有些同学用立可白，我会觉得考试不要用立可白，除非说你那个立可白 就是刚好点一小个点很好用。我说你如果要涂好几个字用那个白，然后有很多人在那边戳来戳去，然后戳来戳去以后想看到啊没干，然后手在那边压，然后手还弄白白的，然后或者说有些会用笔去吐它，或者就有些会用笔去戳一下看有没有干，然后所以我们就老师说在刚好就是说他那个立刻白没干，然后又很急硬要写上去，然后那个字好像是那种到底是叫阴科还是阳科，有一种科那个牌坊的凹进去的那种字，他就说感觉那个立可白浮在上面，然后那个字阳科在下面，他就感觉那个字好恶心的感觉，很想吐。就是立可来讲，他说奇怪，老师那么高管，可是就老师这样啊。还有些老师说，国家老师都跟你讲了，用笔的颜色就是蓝色跟黑色，你就是我就喜欢用那种不蓝不黑的墨绿的。然后老师一讲，他说哎，其实我有用，有一种好像是 Pentel 笔。0.38那种的，就是它有一种颜色是介于蓝色跟黑色中间，不蓝不黑不绿，就又有点蓝又有点黑又有点绿的那一种。啊，就我老师改完考卷回来就说，我觉得那颜色好恶心。我说老师你真是在意太多，那种颜色我们这个年纪很喜欢用。然后老师说那真的很恶心，你要么就蓝，要么就黑，你不要不蓝不黑。好，就感觉这个人怪怪的，怪的。我说不会吧，好会用哎、欸，可是你怎么知道老师喜不喜欢？那完了我们一听，我们两个老师好高管。一听才知道，原来老师会在意这种东西，所以我才说，考试我建议各位同学你们都用黑笔，尽量用黑笔。哎，我不是有跟你们讲过这样用黑笔的原因吗？就是老师视力不好啊，然后那个黑色会比较沉稳，当你改了一整片蓝色这边跳来跳去，它其实感觉会不好改好卷。有人说喊着、老师真的金价就给搞了，叫他戴墨镜。人家戴墨镜进考场啊，怎么样？就是他们在围场改考卷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体力是一种蛮大的负荷哦，所以你尽量让老师轻松的阅读你的考卷哦，不要去折腾老师哦，就是你去挑战他的极限，对你来讲没好处啦。好，切配合哈，我们万般忍耐，等到考上你再来骂他们。他说啊，那阿雷啦吼，自己平常要多吃 B 群啊吼，眼睛不好的话，自己要知道哈，看你是欠缺什么的维他命吧吼，自己要补充，多吃水果。好，所以好，在这边的话，你记得审题要养成好习惯。所以你自己在做练习题的时候，你自己就试试看，看看你一个大纲你会打多久。如果一个大纲你都折腾了20分钟，那我跟你讲，那你下题都没时间哦。所以你要养成那个审题的速度好习惯。好，来看61页这边，我们来看诉讼程序哈、哦，有关诉讼关系、诉讼要件、诉讼行为跟裁判。好，我们来看哦，案件在提出送交以后产生诉讼系数，好，然后呢，诉讼系数以后呢，就有诉讼拘束，然后诉讼拘束呢，就产生一定的诉讼关系。那诉讼关系有分基本诉讼关系跟程序诉讼关系，基本诉讼关系是不动的三面关系，就是原告、被告跟法院。好，然后程序诉讼关系是会浮动的。好，所以我们要看它有没有具备刑事诉讼条件、事实诉讼条件。好，那接下来又分别下，就是有罪无罪、免诉不罪、管行错误的判决。好，所以这边的流程图呢，就请各位看一下。然后它下面什么附录在流程图，我是觉得它贴错了，所以61页最后一行这个没有了，它把别的东西给它贴在这边。好，然后我们来看62页。好，我们现在就是要去说明一下刚刚的那个图形了。好，我们现在来看好诉讼关系。好，在控诉原则底下，好，法院局限在被动的角色，没有起诉不得审判。所以依照不告不理版面解释，我们可以知道告即应理。好，有告法院就要加以审理。好，那什么叫做告？好，告指的是有诉讼系数。那诉讼系数有分事实上系数跟法律上系数，现在你很熟了吧？什么叫事实上系数？好，你说啊，看到这图形好害怕。最后一次举例好不好？事实上系数，假设甲打伤乙，跟打伤丙，是一拳打伤乙丙，所以是想象竞合办。检察官起诉乙，没起诉丙。在这边，法院要不要审理丙？要，因为267条。所以，依照我们刚刚讲的，乙的部分是起诉书状有写的，所以这是事实上系数。丙的部分是起诉书状没写的，所以这个是法律上的系数。好，所以你用这个例子哈，在这边啊，你再做一次复习，就是有些同学刚刚听懂，然后现在看看又不是很懂。好，所以你用这个例子再做一下复习。好，那什么叫诉讼关系？ 诉讼关系是因为有诉讼系数的原因，所以法院就受到拘束，然后就应该加以审判，然后法院跟其他诉讼主体之间也会因此产生相互间诉讼上的权利义务关系。那诉讼关系有分基本诉讼关系跟程序的诉讼关系。基本诉讼关系是内在不变的三面关系，就是法院、原告跟被告，法院是在做裁判，原告在做攻击，被告在做防御。然后程序的诉讼关系呢，是会活动的。好，所以检察官要积极的追诉犯罪，然后要做一些追诉犯罪的一切活动，然后被告也要做那个抗辩防御，也要做抗辩防御的一切动作。好，然后呢，这边有诉讼关系存在，好，那法院就告其因理。好，然后呢，第四个，诉讼关系跟控诉原则，哈，有诉讼关系，法院才能够加以审判，违反的话就是不告而告而不理，没有诉讼关系，法院就不能加以审理，违反的话就叫不告而理，好，这个你也很熟。然后我们来看诉讼关系的产生，哈，诉讼关系是因为诉讼系数而产生。那什么叫合法的诉讼系数？刚刚有带你们看，有包含提出跟送交。什么叫提出？就像是检察官提起公诉的起诉状，或者是提起追加诉讼的追加诉讼，或者是自诉人提起自诉书状。送交指的是上诉，叫送交。一审移到二审，二审移到三审。好，所以上诉二审的流程呢？好，你可以看，好，就是跟着条文一起看。我们来看361条，我们来看上诉二审流程361条。好，361条说，不服一审的判决上诉可以到二审。那你是自己去跑二审吗？也不是。所以361条是接着350条。350条说，提起上诉要以上诉书状提出原审法院为之。所以你是要跑去把状子给原审，然后原审收状子干嘛？你说不是要直接跑去找上级的高院吗？你跑去地院干嘛？因为地院会做一个初步的合法性审查。所以你看362条，地院会做上诉不合法性程式，或是法院上不予准许，或是上院已经上诉了裁定的一个审查，所以他会先做程序审查。那什么时候送交到二审？在363条，他说如果没有被初步原审审查给驳掉的话，这时候原审会把卷宗送到上级审，在363。所以在362跟363的中间，你们这边做一个注记，这边叫诉讼系数，因为这个部分开始送交卷证给上级审，所以什么时候二审诉讼系数是在送交的时间点。好，那上诉三审一样啊。好，上诉三审什么时候诉讼系数？我们来看条文，我们就跟着条文顺序一起看。我们来看375条，不服高院的判决你可以上诉到最高法院，然后怎么上诉？他的程序准用一审，所以你要向原审提。然后呢，原审在这边382条，好，上诉书他会告诉你要有上诉理由。好，然后呢，383条，你有上诉理由，被上诉的人要提出答辩理由。然后384条，原来的高院也会做一个合法性审查，审查过了以后呢，会依照385条帮你把卷证送给最高法院。所以什么时候最高法院诉讼系数？什么时候三审诉讼系数？384移到385，384会先把不能移到最高法院的先把它裁定驳回掉，没有被驳回的就诉讼系数到最高法院，还会帮你把卷证送交给最高法院。所以这是二审的诉讼系数，这是三审的诉讼系数。好，所以在这边的话记得哦，就是我们不是说你自己去递状交诉讼系数，是要由原审帮你送交上去才叫诉讼系数。所以一审的诉讼系数叫做起诉，叫做提出诉状，上诉二审三审诉讼系数叫做送交，就是他会帮你移到上级审，就叫诉讼系数。那什么叫做不合法的诉讼系数呢？包含诉赖裁判没上诉，上诉已经撤回，不好意思，上诉已经撤回，后面266、267，你们把这个条文拉到最下面，被起诉效力所及这边，他没有跳掉，那是266、267的， 非行无效力所及后面条文是266267、哦、所以上述已经撤回后面没有条文、哦、还有非有关系之部分、哦、还有非行无效力所及、哦、这些案件如果上诉、哦、就是不合法的诉讼系数、哦、那法院不可以审判，如果审判就叫诉外裁判，就是不能审判的案件这叫诉外裁判。好，那是不是所有的诉讼关系都已经是消灭？不是，像是移转管辖那个管辖错误，把案子移到有管辖权的法院，这叫诉讼关系的移转跟诉讼关系的改立。然后那正常来讲的话，我们是要消灭诉讼关系啦，除了管辖错误要诉讼关系移转以外，其他的都是消灭诉讼关系，就像是自诉撤回、公诉撤回、上诉撤回、再审撤回啊，记得哦，告诉撤回没有诉讼关系消灭哦。我们讲的诉讼关系消灭指的是说这个案子我们都不用判的，上诉撤回案子我们都不用判啊。什么叫做告诉撤回？告诉撤回只是欠缺诉讼条件，只是要下不受理判决，而不是不用判哦。好，所以告诉撤回跟上诉撤回这个不一样哦，在64页第三行第五告诉撤回哦，这个只是诉讼关系，这只是诉讼欠缺，不是诉讼关系消灭。好，然后终局裁判哈、哦，有包含公诉程序跟自诉程序。哦，那这边的话，这个比较程序的话，你们可以回去再自己慢慢看，因为国家考试、律师、老师考试很少在考这个吧。律师、老师考试很少考死背的，坦白说，哦，就几乎这个也是最近流行的考试趋势。你今天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木栅国中，哎，这时候有木栅国中毕业的吗？就木栅国中今年他们说什么有那个什么什么高中的榜首跟大学第一类组的榜首，就是以前是木栅国中毕业的。然后他们说好像是因为他们学校很多人都会去拜学校对面那个吉利庙，那个好像是什么？他们说什么里面有个上帝君？是吗？应该是有啦，因为他们有说，我们都很认真在拜我的文昌帝君。然后每次讲这个，如果在座有基督徒跟天主教徒的话，我真的很对不起你们，就是因为我每次我都没有讲到这些宗教的小故事，我每次都讲他们拜拜的，因为台湾人比较多人在拜拜啦。哦，那但是基督教徒的话，你们其实如果是基督教徒的话，你应该知道圣经在讲什么吧？还需要我讲吗？那不用。哦，圣经讲两大本，旧旧约跟新约。哦。来，下次你们可以跟我弟分享，我弟是基督徒，就是我们家死什么都 OK， 是我弟基督徒啊。然后就是我们家拜拜什么他都不吃，所以我不晓得我妈有没有偷偷让他吃，就然后可能在想说啊，我辣我辣我白鬼，然后我就要吃了。因为有的时候我妈会说谎啊，她为了贪方便，她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善意的谎言，就是我弟会说这个有拜过吗？哦，我辣我辣阿雷，然后我就拿来吃，其实没想。所以一整个在跟他过一批，吼，刚刚好像表白过一下，这样，对，然后所以我不晓得用我弟基督徒，然后在家里面他有一些习惯，我妈妈为了要假装配合他，我不晓得我妈有没有说谎啊，只是我怀疑他有说谎，因为我觉得我妈常会懒惰，然后每次都搞不清楚状况，就是因为我们正常比较多台湾的家庭是拜拜，当然现在基督教跟那个跟天主教还有其他的宗教其实越来越多了，像我就有个同学，他明年要嫁到奥地利。然后他现在是天主教徒，就是他明年要结婚啊，然后他男朋友是天主教徒，然后我就问说，啊，你男朋友是天主教徒啊，你要不要信？然后他就讲说，对，那个他就他男朋友跟他讲说不用信天主教，我说为什么？就是难道他不会希望说你跟他宗教一样吗？这样家里比较方便吗？哦，就是不会说习惯不太一样，然后说不会啊，哦，他希望就是说未来家庭多元化，怎么这么多元化，哦，就是我说好棒哦，哇，那这样的话，那你要在维也纳那一种那个彩绘玻璃里面结婚？他说是啊是啊是啊，你们要不要来？然后我们就开始算啊，我的天哦，维也纳哎，然后这一次我们事务所秘书还很好玩，我们事务所秘书还问我说，他男朋友不是奥地利啊，怎么在维也纳？我说啊，这怎么解释？然后我就说，就很像我们在台湾，然后的台北市一样，就是奥地利的维也纳，就像我们在台湾的台北市一样。所以你可以说你在台湾，也可以说你在台北，哦，就不冲突。这很难解释嘛，说你以前怎么考上法律系的，那个历史地理都还光光了，就是 我们国家考试不是用木栅路，我们现在讲不是用木栅国中，因为其实木栅国中在哪里我也不是很清楚了。所以我们木栅路不是这边是世新，然后我们那边是政大，然后这比例尺有点不太对了，好了，不是放大概了。然后这边是国家考场，然后这个是围场。改考卷就在这里哦，改考卷真的很重要。你们说真的吗？我要在那个高雄的考区，摩擦最后也会送来这边改。好、哦，是你人在这里考，可是也会送来这边改。然后呢，在这边有一间小小的土地公庙。我不想，因为我之前我也没有特别去想这件事情。然后是我有个同学，是我同学还是学长姐啊？反正就是我们大家考试的时候，就有人在讨论说那间庙去拜。我说，可是如果土地公的话，我应该要拜我家附近的啊。哦，啊，然后说没有，你管辖都没念好。他说因为在这边回场改，所以全部都是他的管辖。哦，我说哦是这样子的、哦。然后后来就你知道，因为人啊在考前会有一种不确定的那一种心情，然后所以一听人家说哦这个很灵，然后我就。也是去一起去拜了，然后拜了以后，那当然后来有考上，然后我当然就想说，哎，那这样我到底是因为拜也很准啊，还是因为我心里安定很准？我后来想想，其实也不用去管，反正你是什么宗教，你就是去做你觉得心里安定的事情。你如果觉得你这样心里安定，那就去做。当然不要说你是基督教啊，然后还特别要你什么违反自己的心愿要去拜，那个就不用。好、哦、啊，你如果基督教的话，那你就是记得圣诞前祷告一下再吃。像我看我弟也都没有，因为有的有的没有啊，还是说像那个派系，因为基督教有很多不同的派系，不同的流派，那还是说这个流派不一样，我说的不是很清楚。反正就是后来我有去拜，然后因为现在的中考生好像都没有照片嘛。哦，就是你要看你是什么考试的、啊。假设说你是考研究所考试，有的研究所考试上面还是有照片，但是有照片考试，因为有些人不是会把中考证影印会压在那个桌子上面，神桌上面。然后你记得，如果说你要去考的那个考试是有照片的话，你就印粉红色的，你不觉得印白色的印的照片很怪吗？自己想到的啦，因为如果有我的大头照还印白色的，我很害怕是那一种，就是人家要包白包的那种感觉，我就怪怪的。所以如果说你要考的研究所考试是要有印照片的话，哦啊，你记得就用粉红色的去影印哦，然后现在的国家考试都没有照片的样子，所以你什么颜色都可以啦，然后你白色、黄色、绿色都可以。然后所以这些庙人家说很有名，我去拜。还有一间很有名的、欸。在新海桥下有一个文昌祠，然后很多人去拜，然后大家拜拜都会拜什么？大家拜拜说，我考上了，我要来庙里面，我要来扫地。然后那个庙主就讲说，拜，千万不要拜来，因为已经排了五年以后了。那你知道你要扫到何时？哦，就来拜的人都考上，然后不晓得你们到底要我的庙就我的庙就这么小一间，你们大家都要来扫，没什么给你扫的。哦，然后所以我那时候拜拜，我就是拜说，我考上了，我要做好人。那可见以前没有很好，就是我想说，对对对，然后是我要去新工呀，我要做一个比较好一点的人，然后就是不要做坏事的那种，哦，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样子感觉就是心里比较没负担，要不然你一直去拜拜要去扫地要去干嘛的，人家也没那么多给你扫。然后我们很多同学很喜欢流行拜什么拜吃素，我考上我要吃素半年，然后后来之后事隔了三个月，然后事隔三个月，我然后事隔三个月我们去吃酸酸锅，然后我想说那家的是什么？是肉片哦。我说啊，你不是吃素。然后竟然跟我讲说，我那时候在拜拜的时候，我嘴巴是讲半年，可是我内心的争议其实是两个月。我相信神明应该知道我内心真正的意思表示。好像啊，太求内心争议。对，然后是神明知道他内心争议两个月，所以第三个月圣诞锅就开始夹肉片了。然后我说你这样子做也不对。然后我还有一个同学，那时候我想说，如果神明让我双榜律师、法官都考上的话，我要终身不吃牛。就是终身监禁，然后我就说，好啊，那就不要吃啊，因为有些人从小到大不吃，对他来讲很正常；有些人是好爱吃，就他不吃，他会觉得好像快死了。然后呢，刚好我那同学是他许愿不吃牛，但是他平常很爱吃。然后后来之后，等到事隔了一两年以后，我们发现到，只是那时候 什么牛肉？我说你怎么吃了？就是我身边很多朋友每次许愿都会违约的那种，所以以后知道不要跟定心愿，那个都会违约。你这神明都胆敢违约，就不要讲跟我们这种凡人的。然后呢，然后我说，哎，那个是牛，你点那个牛，一看不到是牛，很明显，乐眼。然后后来之后他想说，哦，不晓得，就是哈、哦。就算是无期徒刑，终身监禁也可以假释。然后他说，哎、欸，就我们一般凡人出狱假释，不是要报请法务部核准吗？那当然，你那个牛要报请谁核准呢？他就说，他如果去那间庙寡龟，跟神明讲说，如果你愿意让我假释，不要再终身监禁，太假无吧，请你连续吼啊，就请你连续赐我三个行龟，然后就开始他说。哦行规，再次行规，又再次行规，谢谢神明，然后我来就是了。然后我就说，你知道，因为不负责任，因为连续三个行规，也只是二分之一乘二分之一乘二分之一的几率的问题而已啊，对不对？就是你去赌那八分之一的几率也不是很难啊，对不对？你这样子你就开始解禁了。他就说，哎，不然怎么办？人家我都做这么完整的流程了，就人家说法务部都核准我假释，难道我还印不出去吗？好，那我就当然要搞安配合。许了什么愿？所以我觉得哈，你们许愿就许那做得到的。然后就是像我发现到说，有很多人就是考上以后都会忘了还愿哦啊，这个随你啦哈。所以那像我们这种个性是也不好意思去，就是欠别人的，就感觉好像你跟人家讲好了又没做到。你看你连人都不敢欠，更不要讲跟神明欠，对不对？你欠神明不了，下辈子不继续玩，我下辈子继续考试啊，卖个扣啊。哦，所以你会想说你要还愿，那你就尽量还那么做的道德，什么扫地人家没那么多地给你扫。大家很流行原来扫地吃素跟不吃牛，这个是最近我听到这里，不是最近啊，是一直以来最流行的。就还是说你们这一代，我还有个同学很好笑。就是他为了要考上，他说发誓三个月不吃薯条。我说这很难吗？是我话，我去麦当劳，我一天三年不要点薯条啊！我就是我就一个麦香鸡，再加玉米浓汤跟可乐不行吗？这是的，我一定要薯条啊！然后说不，我四个礼拜没有一包薯条，我会很想去死的那种，就很像说有些人嗑药上瘾了啊。然后如果没得吃的话，他也快死。他说没薯条就快死。我说好啦，那这样的话，那感觉你也挺有诚意的，因为你是没薯条会很痛苦的那种人。所以你许这个愿，神明应该了解你是极度极度的有诚意来许这个愿。所以后来他也双方，可能许薯条三个月的也有。所以这样看起来好像其他宗教就比较好哦，因为像你基督教、天主教还是什么一贯到最起码应该不会叫你去许愿吧？还是也有哦。就说等到我考上以后，我一辈子要追随主。我就有个同学啊，考上以后律师当了几年，后来他去服侍主。前一阵子不是有法官，后来去当牧师，这个 OK 的啦。哎，人家服侍主开心就好了，啊，当然见仁见智啊。如果说你没有这样子的习惯的话，也不要硬去这样。好，到时候你讲出来，到时候你考上以后又不能做这个工作，要去服侍了。好，我们来看诉讼要件哦。诉讼要件是指哦，整个诉讼能够合法进行，并且 65页 的前提条件。所以我们诉讼要件有分欠缺诉讼条件跟具备诉讼条件。如果欠缺诉讼条件，你要看它是欠缺哪一种。如果是欠缺刑事的诉讼条件，这时候我们就下刑事判决。刑事判决包含管辖诉讼跟不受理判决。如果欠缺实体诉讼条件，我们要下的是免诉判决。哦，那免诉不受理管辖诉讼都叫刑事判决。就是欠缺诉讼条件，就是下刑事判决，好，就是刑事审理下刑事判决，所以是可以不用言辞辩论的，好，就是看看书面就可以结案的。然后如果是具备诉讼条件，我们要看有没有处罚条件，欠缺处罚条件，那就无罪不免刑；具备处罚条件，那我们就判有罪判决，好，就是有罪科刑判决。好，然后有罪无罪，我们合称叫实体判决。好，实体判决不等于本案判决哦。因为你发现到本案判决包含实体判决加免诉，好，本案判决包含实体判决加免诉，然后非本案判决也不等于刑事判决哦，因为非本案判决只有刑事判决里面的不受理跟管辖错误，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刑事判决跟实体判决是一个对照，本案判决跟本案判决是一个对照，你不能够说刑事判决等于非本案判决，因为这样的话你会卡在一个免诉答案会不同。好，那为什么我们要区别刑事判决跟实体判决？其实我们要做一个那个名词的区别，重点是要了解它的区别实义，你要知道说区别它们的内容是差在哪里。好，那考试也是考在这个地方重点。我们来看 实事判决跟刑判决的区别是，我在下面有个小星号。好，他们猜在哪里？刑事判决是可以不经言辞辩论两造缺席判决。好，刑事判决。他是可以不经言辞辩论两造缺席判决。好，这个是刑事判决。然后呢，还有一个什么地方，我们二审原则上不是都自为判决吗？但是如果是刑事判决的话，二审他在例外会发回分审，是二审的部分哦。因为我们二审原则上是实体判决，例外才会发交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那为什么要发回更审？你有没有发现到在五行法369条第一项弹书，他说如果是302免诉、303不受理、304管辖错误的这几种类型，二审原则上他不会依照369条第一项本文字为判决，他会发回原审法院审理。那在这边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为了要保护省级利益，就是我们为了要维护省级利益的目的，我们才要发回更审。你想想看，因为一审是302、303、304，代表什么？一审没有言辞辩论，没有实体审理，只有刑事审理。如果一审只有刑事审理，你二审就直接判，那感觉这个案件少了一审哎，它少了一个省级哎。那我们说正常案件303审，那他少一个审级，所以我们就例外让他发回更审。好，这个是在刑事判决跟刑判决他们的区别的实义。然后本案判决跟非本案判决呢，他们区别实义在哪里？他们区别实义很简单，他们的区别实义在于有没有遗事不在理的实体确定力。本案判决有遗事不在理的实体确定力。就是我们俗称的既判力啦。然后非本案判决呢，没有疑似不在理的实体确定力。所以今天如果我拿到一个不受理判决，这个案子可不可以再行起诉、再行审判？可以，因为不受理判决不是本案判决，它没有实体确定力。好，只有本案判决才有实体确定力，所以会有实体确定力的判决，只有有罪、无罪跟免诉。所以如果说是管辖错误不受理判决的话，是没有遗事不在的效力。好，那什么叫做积极的诉讼要件是以一定事实存在为条件？好，然后消极的诉讼要件是以一定事实不存在为条件。好，那这个表格哈，66页有实体诉讼条件、刑诉讼条件，还有免诉判决性质。这个我想我就不再赘述了，因为免诉很特别，你刚刚说它是刑事判决，但是又是本案判决，所以在以前的法应说考试跟国家考试很需要考你免诉判决性质。但是因为现在都是流行考试立体的考题，所以这个题目倒是现在没有来讲那么重要了啦。好，然后再看诉讼条件的审查。 数位要件是不是具备，我们要看这个程序自始至终是不是都应该要职权审查事项，那不代表当事人声明，就是这个说想要具备都应该是要从头到尾都要具备哦，你不能够说一开始起不起具备就好，那审理中都要具备那这个是职权审查事项，所以不用当事人声明，所以法院要自己看那因为这是程序上的调查，所以也不用严格证明，然后自由证明即为遗嘱，所以有关严格证明跟自由证明的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在证据的部分还会再做一下说明。好，然后那这个自由证明只要到达释明的程度，释明程度只要到达大致相信很有可能就可以了，所以不用到达毫无合理怀疑的确信是认定被告有罪无罪的证据才毫无合理怀疑的确信了那其他程序上的事项只要大致相信很有可能，这样就 OK 了。好，那有疑违定被告原则有没有适用诉讼条件的审查？在这边的话我们说一般来讲现在67页适用要件跟其他问题一样，原则上不可以适用罪名为轻原则啦那但是我们也不排除有例外的情形，就像是追诉权时效今天你如果认为有两个时间点有可能三个犯罪时间点，但是 A 时间点已经离于时效， B 时间点还在时效内，那我们应该认定为 A，就是我们应该要大方的认为这个案件时效消灭了。好，那诉讼条件是否接受，我们来看审查流程在67页有个小框框。第一个，我们来看它有没有起诉具备一定的程式，如果欠缺的话呢，就直接用33D款驳，就是不受理啊，就是不受理，就是整个驳掉。就很像说检察官起诉没有用起诉书，他用公文用函来起诉，那就是不合法起诉。好，那具备这个33D款起诉的基本程式的话，我们再看看有没有具备诉讼条件。欠缺的话呢，你看它欠缺哪一些嘛？有可能是免诉，有可能是不受理，有可能是管辖错误，所以301到304条看题目怎么出。然后具备诉讼条件，你看它需不需要被处罚？如果欠缺处罚条件，我们就无罪或是有罪免刑。然后具备处罚条件，我们就有罪可刑。好，如果具备处罚条件，我们就有罪可刑。好，那诉讼条件原则上应该是起诉时、审判时都应该要具备。好，另外就是土地管辖，为什么？因为土地管辖只要起诉时有管辖权就好。好，所以土地管辖只要起诉时有管辖权就可以了。好，那侦查阶段，好，我们来看哦。如果我们欠缺诉讼条件，就像是告诉。那在这边的话，我们有分暂时性的欠缺跟终局的欠缺。今天如果还在6个月的期间内，你发现到说，被害人没有来告，你要直接下不起诉处分吗？我们不起诉处分252的第5款不是跟你讲说欠缺告诉案子要不起诉，可是现在这个案件还没有距离犯罪时6个月啊，我们还没超过6个月啊，那你是不是应该先等待他，等他看他在最后一刻有没有要提告啊？如果人家有要提告的话，你就不能够直接就下不起诉处分。所以今天还在告诉期间内欠缺告诉，这只是暂时性的欠缺。但是如果说像你这个案子距离案发已经好几年了，然后你发现到说被害人他自欺犯人也超过6个月了，那他今天已经离于告诉权之下，所以这个案子你就可以直接下不起诉处分。他都不告，然后也超过6个月了，我们就可以直接下不起诉处分，因为这叫终局的欠缺。好，那审判阶段呢，如果诉讼条件欠缺，能补证的就补证，就是能补证我们就让他补证，然后不补证我们再不受理驳。那如果不能补证的话呢，那我们就直接驳。好，那你说那告诉是可以补证还是不能补证？好，通常来讲诉讼条件欠缺是不能补证，然后告诉是可以补证的情形。在68页这边，欠缺告诉是可以补证的情形。好，然后我们来看下面68页的框框。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检察官以告诉乃论之罪起诉，但欠缺告诉人的告诉，法院审理以后认为是被告论罪，请问法院可不可以依职权变更法条以被告论罪来下判决？好，请你在告论罪的部分呢，就是打个例子，假设说是伤害，好，检察官以伤害起诉，法院审理以后认为是杀人未遂，检察官起诉是277条第一项的伤害，法院审理完后发现到说，对哦，他一开始没那么单纯哦，他不是要打伤别人哦，他一开始要红戏哦，是要杀人未遂，所以后来法院看完以后认为杀人未遂，他可不可以直接改判杀人未遂，就判被告有罪？好，我们来看，所以一开始是告论罪，后来变被告论罪。 好，一开始是告认罪，没有告诉人的告诉，我可不可以变更我再告认罪？实务才肯定说，就是说啊，反正同样的事实范围内就可变更实务法条啊，这个就跟我们刚刚讲的案例有点像啊。你是强制性交未遂，还是强制猥亵既遂？哎，这个很模糊，反正同一个事实范围内就可变更实务法条。可是陈坤生老师不是这个意思，你说啊，陈坤生老师那是什么意思？陈坤生老师哦，他的概念永远掌握一个重点，先程序后实体。他说哈、啊。今天如果是告认罪，是伤害罪，是告诉男人之罪，我凭什么可以收这个案件？是因为有一个人来提告诉我才收这个案件，因为伤害罪是告诉男人之罪，这是告认罪，然后这个是非告认罪，是因为有一个人提告诉我才收这个案件，然后呢，也因为我收这个案件。我刑事上，我程序上收了这个案件以后，我在实体上，我在认定说，哦，原来这个行为人的主观其实是杀人，只是没杀完，没杀成功，看起来像伤害。所以陈坤生老师认为说，如果从先程序后实体来看，伤害罪是告诉男人之罪，没有人告诉我，应该连伤害连收都不能收，那我没收伤害，我怎么能够去改判杀人未遂？所以陈坤生老师他认为不行。他认为说，告诉乃论这个程序条件，一开始就要审查，先程序后实体。你欠缺的时候，本案怎么刑事审理？你怎么还会在实体认定看看是不是杀人啊？对不对？你应该伤害没有告诉，就直接上一三第三款就好了，你还去管他实体？所以陈坤老师哦，他的理论是很完整的 follow up 在那个67页这个图形，你知道吗？程序过了才有看实体的。就是六十七页中间直框框，我们先看完程序过了以后，我们才有实体认定。所以陈坤老师说，他如果是告诉乃论之罪，没有告诉，那就应该直接不受理驳掉啊！你怎么还有那个闲工夫去看看说他，就是犯罪行为人，他原本的主观是想伤害呢，还是杀人嘞？好，所以这个是陈坤老师的意见。不过很现实的是，你说国家考试要写谁？国家考试写实务。绝对不是因为陈坤生老师已经过世的原因，绝对不是，应该说绝对不是只是这个原因呐、啊。好，当然这是一个小小的因素，绝对不是只是这个原因，只是说因为既然实务这么操作，就是各位同学，你考上律师司法官以后，你要去操作的一个规范。好，这个就是你要工作的一个，就是一个基础的一个规则。因为实务都这么做，你不可能跟别的法官不一样。哦，那但是如果说你想要讲理论的话，其实陈坤生老师讲的是很有道理的。哦，坦白说，陈坤生老师讲的非常有道理。先程序后实体，的确在我们程序法上应该是这样。好，然后呢，下面二三四哈有一些小小的问题，我想二三四我们就留到下礼拜哈，因为这边一讲完可能又要再十分钟。哦，因为那个第二个问题是比较多啦，第二个问题比较多。好，然后下礼拜，我想讲下礼拜，下礼拜你们有同教导师，下礼拜哈、哦，我们一定会发第三回，因为第二回应该不会讲太久，因为第二回后半段就会讲得很快了，前半段是案件单性同一性很讨人厌才会讲太久，然后后半段就会讲得很快。好，所以我们第二回很快就结束，所以下礼拜如果会缺课同学的话，你要记得会有第三回。好，所以到时候在领讲义的时候，你可能自己要特别留意一下。好，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